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？

是不是美丽的误会。我不能为你不顾一切的崩溃，除非这样子拥抱真把你挽回。我牵的手伤了心流的泪，是不是浪漫的误会。是爱的太少还是想的太美，难道你还不配让我的心碎。是不是美丽的误会？我不能为你不顾一切的崩溃，除非这样子能保证把你挽回。我牵的手伤的心流的泪，是不是浪漫的误会？是爱的太少还是想的太美？在爱情的面前我宁愿卑微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

剩留一点，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。